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今日湾区生活一小时咧，继续有 PC 同埋阿 O 喺直播室。早晨啊， 早晨啊 O。 喂 ，PC 啊，今日咧想同你讲下，真系近排想翻去内地睇下中医啊吓，身体唔系好好、啊，你听我把声咧蒙蒙地啊。有少少唔舒服，曾經 係， 依家已經好轉過嚟啦。不過好似咧個喉嚨咧都仲係有少少痛，同埋咧好濛啊把聲。 咦？點解你會選擇翻內地睇中醫咧？ 好似相對價廉物美一啲咯，因為我知道特別係做一啲中醫嘅養生理療咧，灣區入邊就相對抵玩啲啊。包括咩咧？即係如果你係成日濕重嘅。嗰啲拔罐啊、刮痧啊嗰啲，你喺香港咧做一個拔罐咧，大概200多蚊嘅，但喺內地咧，大概100蚊人民幣就搞得掂咯。 系、哦、啊，差好远、 啊，差好远啊，系、這 個、啊。同埋，但系咧，我咧好多人同 你整唔整啊？呢啲拔罐啊，嗰啲刮痧啊，嗰啲。 诶、欸，我前排终于试过一次嘅， 系 啦，咁、咧就喺都喺内地做嘅。咁、但系咧，佢同我讲，其实原来咧一年真系唔好拔多过一次，尽量 系 刮痧可以刮得多，但系 点解嘅？ 因为会破风，因为佢有伤口。 哦 因为你抽咗一大扎血出嚟噶嘛，咁佢就唔建议其实你长期或者成日要去做呢个拔罐，反而咧刮痧咧佢就诶呢个可以常做， 系去毒咁样啦。但当然即系我哋两个咧 都系一个门外汉， 唔系啊，直情系被治疗嘅人啦， 冇错， 被治疗嘅人边度识啊？咁你梗系问翻啲专业嘅中医师可以得到更加多呢啲资讯啦。咁但系内地有好多门路做呢啲噶嘛，即系譬如佢哋专业有執照嘅中醫都好多啦，成行成市。與此同時就係佢哋好多咧消閒或者按摩嗰啲中心咧，其實都有呢一類嘅服務嘅，即係譬如拔火罐啊咁樣。咁之前咧都有喺節目嗰度同大家分享過咧，就係呢啲消閒中心其實夠你玩一整天噶啦嘛， 係啊， 即係入邊可能成棟 building 都係佢哋嘅。成棟項目都係佢哋嘅，頭嗰兩層咧可能就係愛嚟按腳啊，或者做 SPA 等等啦。跟住第三樓咧就係餐廳嚟嘅，第四樓咧就係打邊爐嘅，都係同一個集團嘅。第五樓咧就係俾啲 遊戲中心， 係啦，玩下波波池啊，打機啊，打乒乓波啊，或者咧佢哋好興咧，真係好興喎。內地嘅朋友仔咧好中意打 golf， 哦係 點打咧？对住个荧幕打嗰个 golf 啊，香港咧， 香港以前都有噶， 依家都有，但收好贵噶， 系 200多蚊一个钟，即系对住个荧幕打嗰啲虚拟高尔夫球咧。但系咧，内地又系唔系好使钱噶，几廿蚊咁就搞得掂咯。我都有少少想学高尔夫球，今日 我都想， 系咪噶？ 真噶， 一齐啊，不如 我啱啱琴日先讲完呢句说话， 定还是你去？买会籍啊，要买个高尔夫球，千几万嗰啲会籍啊！ 我哋系要先去学习先， 系啊，我一齐啊！我好有兴趣高尔夫球，系啊， 好啊！ 你有冇揾到啲香港嘅地方学，定还是上深圳乜乜湖嗰啲玩噶？ 我觉得两者都系可以嘅，系啦。 你觉得边个平啲咧？你应该有睇过啊，兄弟。 因为最近系有人同我讲过嘅，佢都有啲介绍，甚至有啲教练咧可以提供俾我添嘅。 系咩？ 真系可以一齐。几 好，可以分薄下个成本。 冇错， 因为你一个教练对一对一咧，就可能收你500蚊一个钟；一对二咧。可能变咗350蚊一个钟喎， 我唔知道可唔可以一次嘅咧就已经跳过咗呢个唔使喺训练场度玩，因为我觉得训练场有啲闷啊。 都唔系嘅，万丈高楼从地起，即系等于我而家未好认真学翻打篮球嘅，好多时候都系由啲微细嘅动作，譬如拍波、传波，你一开始咧啲动作做得唔好咧，你之后啲手势错咧，你翻唔翻转头啊？ 哇！一阵间我真系好想同你分享一下，我见到打篮球嘅文化喺内地。 是有另一个系统。 哦，咩穿 BA 啊，咪有想同我分啊？ 即系完全唔系，系某程度系同一啲商场文化点样融合。 哦，好啊，好啊，好啊。嗱，转个头等 PC 再同我哋分享多啲。转个头翻嚟咧，湾区生活一小时啊吓。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好，早晨早晨，今日湾区生活一小时咧，阿 O 请嚟呢一位朋友咧，就嚟自啊金山科技工业啦，执行董事兼啊董事总经理啊林显立 Michael 同我哋分享嘅。Michael 早晨， 早晨， 早晨啊，咁啊，你嘅科技企业都好强劲啦，特别咧就系喺呢个电池嘅业务啦，同埋电子产品领域啦，同埋扬声器业务咧，喺内地咧其实咧已经系广为人熟悉噶啦，广为人熟悉噶。咁特别系我哋进入一个叫做 Web 5.0 啦，即系科技同我哋人类嘅结连咧，其实系密不可分嘅。咁啊，先问下你先啦，喺呢个可持续发展嘅备受关注底下咧，咁啊，你哋嘅公司咧，其实咧喺呢个可持续嘅能源啊，特别系电池业务嗰度咧，其实都做得好出色嘅。咁啊，近年咧，公司啊将呢个叫充电生产设施咧，由惠州啦，就咁就搬到去东莞啦，咁啊，就积极有呢个可持续发展咁样啦。咁啊，问下你啦。其实点样将呢个可持续发展嘅概念融入去你哋喺湾区入面嘅厂房咧，即係东莞嘅厂房嗰度去营运嘅呢 ,Michael? 係咁可持续发展呢係全人类嘅即係共同目标啦，大家最重要呢个电池嘅生产呢都係以充电池为主，所以係即係更加配合到成个理念。所以我哋集团呢就将呢个充电呢个池嘅生产设备呢係搬到去东莞之后呢，咁业务呢都係稳中有进嘅，咁同埋我哋持续发展咧都顺利都落实到唔同嘅效果，咁而家已经系当地嘅一个重点嘅企业嘅嚟噶啦，咁或者我可以讲下一啲例子， 好啊， 好啊，咁除咗我哋攞咗废弃物零填埋金级认证咧，即系我哋英文就叫 zero waste to landfill 呢个金奖咧。工厂咧就通过碳中和啦、空气净化啦、同埋污水净化等减排工作咧，就系达到好多持续对大自然嘅保护嘅目标嘅。咁或者再讲少少实质嘅例子啦。咁喺碳中和咧嘅目标关键就系减用电啦。咁我哋喺工厂入边咧，就喺全个工厂都已经用咗一啲节能嘅 LED， 即系灯嚟已经取代照明系统噶啦。咁而喺空调咧，亦都再已经冇用以往大型中央空调，亦都系我哋用一啲局部空调，咁嚟到减低嗰个中央空调嗰个比较高嘅一啲用嘅 温度咯， 温度出啦，系啦。咁同埋咧，我哋嘅空压机咧，系统排放咧，嗰啲热能咧，仲用翻嚟循环比例用喺生产电池用嘅。咁同埋咧，我哋都引进咗啲叫逆变技术，就系将可能会浪费咗电力咧，引回翻個電網，咁所以加埋員工宿舍，我哋100%全面用太陽能嚟供員工熱水沖涼啊，或者佢平時一般喺宿舍用嘅熱能噶啦。咁同埋仲有我哋而家仲著名一間機構洽談緊咧，就做打造緊個叫低碳嘅模範企業， 係 咁將全廠嘅頂層咧就全部轉曬太陽能板，咁同埋用嚟啲太阳能嘅电用嚟生产用嘅，咁第二点咧就喺厂区咧引进快速充电站，亦都鼓励员工咧用新能源嘅汽车嚟取代传统嘅车。 哇，咁啊好低碳喎！其实成个生活圈都亦都咧好符合国家嘅政策啦，就系我哋要减排啦，同埋碳达峰啦、碳中和啦。其实咧成个系统，即系成个企业都系用低碳嘅模式去运作，会唔会系咁啊 ，Michael？ 冇错冇错，咁同埋咧我哋都 仲係已經準備購買一定嘅所謂綠電嘅能源，例如風力發電啊，或者核能發電咧，嚟部分生產用嘅。咁呢個都係大勢所趨。另外講空氣淨化方面咧，我哋都係用咗水簾同埋環保袋嘅雙層過濾系統，咁處理啲工業廢氣同埋塵粉啊等等。咁所以咧就達到 99.9%， 咁即係對於空氣都我哋係兼顧到嘅。咁同埋係一個比較少啲例子，就係、是、我哋做我哋生產電池民用電池啦，即係大家都接觸到嘅屋企用嘅，可以五號或者七號電池，香港叫 AA 或者3A 電池咧。我哋打印嗰個電池個包裝都係已經用激光打印，就唔再用油墨，咁亦都減低 VOC 嘅排放嘅。 係。咁喺個環境保護嗰度，你哋企業都出一分力咯，亦都睇到嗰個低碳個效能咧，係大家個認受性都好高啊。同埋我知道內地啲民眾依家都好願意過呢啲低碳嘅生活咯。咁當然有國策嘅推動底下啦，咁令到即係譬如內地嘅民眾都一步一步學識點樣啊，其實唔使咁浪費嘅，可以慳啲嘅，可以節能嘅咁樣。咁始終有個可持續性咧，係往後我哋譬如成日講ESG 咧，其實入邊見到你哋公司都有好出力啊，咁去付出啦。啊，我調翻轉頭咧 ，Michael 啊，講啲輕鬆嘅嘢，我問下你，譬如你都要係香港啊灣區兩邊跑啦，即係你頭先都講東莞呢、這個。你都要翻去跑下業務，或者要翻去視察下啦，咁樣。我又想問下，其實你自己去接觸啦，即係成個灣區個生活入邊，係咪都好多嘢都令到你感覺到啊，即係好低碳又好環保嘅啦嚇？ 係啊，絕對係，因為而家基本上我哋實際上我都啱啱係上個星期先至去完深圳，我哋嘅公司，我哋喺公司喺福田附近都有一個總部啦。咁所以來回香港而家已經生活。我用緊20分鐘以內就可以搭高鐵上去，同埋咧全程都已經唔需要話印話飛啊，同埋都可以用一卡就可以通行中國。咁所以尤其是消費亦都唔仲加大家唔講啦。如果冇一個電子付款咧，基本上咧中國都通行唔到嘅。咁我覺得而家中國嗰個喺呢方面對於低碳啊同埋減少資源浪費咧係走得好前。包括我哋譬如周遭見到好多工廠又好，我哋平時見到嗰啲回收啊，已經做得好先進嘅啦。 咁啊，真係一步一步去推演啦。即係你哋公司嘅企業咧，都好多唔同方方面面嘅面向嘅。咁我哋今集咧，即係喺電池嗰度著墨多講少少啦。可能下一集咧，再同 Michael 講下啲5G 啊，嗰個智能工廠啊當中嘅一啲嘅概念啦。我估咧呢個應該要花少少筆墨去講啦，因為即係你哋喺行入邊亦都係領先啦。即係呢個 5G 嘅智能工廠，咁我哋成日都話。喂，點樣建構到一個新紀元嘅時代呢？就係 5G 咧，係功不可沒噶嘛。即係就等於你頭先講啊，我哋高鐵買飛可能用個小程序就得啦，但你網絡唔支援，咁啊麻煩啦。你 5G 搞唔掂，咁啊麻煩啦。咁啊難啲做到個互聯互通。點樣喺個智慧城市嗰度，無論喺內地嗰度出一分力啦，以至其實我成日都想講，香港喺個智慧城市嗰度咧，有啲步伐係可以同國際接軌嘅，但係某一啲部件其实是落后的。咁我哋点样可以为到香港都付出下啦，即係唔好我哋间公司係有盈利基础，但係有冇啲 5G 嘅科技嘅嘢可以留返落嚟喺香港可以用得到呢，可以激活返香港嘅城市，呢、這个都係个命脈嚟㗎嘛，係咪先。咁下集呢就等 Michael 可以多讲少少啦。今集呢非常多谢金山科技工业董事总经理林显立 Michael 同我哋讲咁多啦。咁下集再请你多讲少少好嘛。多谢 Michael， 唔该晒，下集再同你倾过。拜拜。 拜拜。 高票收好，大汉堡跟杂物要补一补，不喜欢我急躁，我都听到，让你轻拍我放缓两步。你教训我背承诺又未做，像偏不执被铺，整洁全无分数，麻烦你知道。Yes I know, I know， 投诉收到，誓要不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话，大潭红山半岛三间独立屋僭建的证据存在，当局会深入搜证，找出涉事人之后提出检控。宁汉豪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屋宇署打击僭建的工作过往集中在市区，但是红山半岛事件说明独立屋僭建亦都有安全隐患，当局会展开大规模巡查，希望展示执管决心。对于有报道说多区的防洪工程进展缓慢，部分由提出至今超过十年仍然未完工，宁汉豪说政府针对排水系统的工程从未停止，但是每项工程的进度涉及资源调配，日前的特大暴雨反映哪些地区的水浸问题特别严重，相信有助日后研究各项工程的排序。本港经历台风和暴雨，政府先后两次启动动员机制。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各部门的沟通机制发挥很大作用，最重要是将资讯尽快传达到地区，再协助市民，希望可以更完善和优化相关制度。麦美娟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以往担任议员的时候，在办公时间以外很难找到政府人员，所以吸取经验，由各分区民政事务专员联同义工、地区组织和关爱队等建立沟通渠道。今次除了民政事务总署，和其他部门的沟通亦都加快很多，例如出现路陷就马上联络路政处、土托处、消防和警队等协助。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说，每次遇到风暴和黑雨，部门都会自动波，维修和工程承建商、工友都会候命，当环境许可就会出勤处理水浸和路陷。深圳市发改委推出措施促进消费，在便利港人消费方面提出推出特色攻略，在口岸、景区、地铁等重点场所提供繁体和英文的旅游、消费、文娱等资讯手册，推动港澳游客在深圳消费，由餐饮娱乐向医疗健康、美容健身、时尚服饰、文化艺术、修车保养等多方面延伸，开设口岸和重点商圈和景区之间的免费接驳线路，增加口岸网约车上车地点指引标志，在全市打造10个以上港人旅游消费服务示范街区，支持港澳居民在深圳办理取现业务和开办内地银联卡，提升数字人民币账户和八达通等港澳第三方支付平台互联互通水平，扩大微信和支付宝香港钱包、港澳版云闪付钱包等跨境电子钱包在深圳使用范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以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身份在古巴出席77国集团和中国峰会致辞的时候说，个别国家大搞单边制裁，严重损害发展中国家正当发展权益和空间。李希说，发展中国家普遍希望加强团结合作，推动全球治理变革，中国愿意同古巴和其他77国集团成员同创共同发展的新时代。李希又说，要坚决反对集团对抗和冷战思维，强调无论中国发展到什么程度，将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大家庭的一员，亦都永远是全球南方国家的一员。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继续同大家报告啦，两宗交通意外啊，咁先讲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红梅谷快线交通意外咧系未清理嘅，咁而家挤塞咧龙尾排队威尔斯亲王医院，重复位置咧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红梅谷快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出九龙咧好塞啊，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另外啦，将军澳道去翻观塘道啦，近越南田消防局都系有交通意外嘅。非常挤塞啦！而家车龙排翻去将军澳电话机楼，咁而家影响埋咧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咧系实施紧间封。咁重复位置咧就系将军澳道去观塘道南田消防局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挤塞咧龙尾排到去将军澳电话机楼，咁而家影响到咧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咧都系实施紧间封。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现在龙尾去到维里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进发番一段车多，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柴湾永泰道桥底方向小西湾，启德隧道九龙湾油站方向尖沙咀，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Alex 超 B， 我见个月历喺九月二十四日星期日画咗个大心心，嗰日有啲咩事啊？ 尼尼姑咪就系家顺世一生同乐日咯。 当日下昼三点到四点。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香港赛马会演讲厅举行， 听闻内容咧充满温馨同埋欢乐噶， 好吸引，可以点参加噶？ 咁你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至三点，未连看看啦， 到时见。 强制性能源效益标签计划嚟到第四阶段啦，2023年9月1日起，新加入嘅产品有 LED 灯、气体煮食炉。同即热式气体热水炉，下载埋机电工程署嘅流动应用程式 ENM Connect， 用悭电计扫描能源标签，拣选贴有一级能源标签嘅产品，认住标签只悭为上，扭转习惯节能减碳。 潇潇洒洒的身影，给我潇潇洒洒的上映。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一连五个星期六上映梁朝伟经典系列。 今个礼拜呈现一代宗师。 功夫两个字，一横一直，企得翻喺度嗰个先系啱晒，系咪咁话？ 由王家卫执导，梁朝伟、章子怡、张震领衔主演。 今晚9:30，港台电视31。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我哋翻到嚟，啱啱同你讲开呢个篮球嘅一个体验啊， 系系 系，其实咧呢个礼拜咧，我就去咗边度咧？我去咗上海。 哦， 系啦，咁呢个礼拜上海究竟见到啲咩咧？我去咗个商场里面咧，一个大型嘅品牌啦，即系专系卖篮球嘢嘅品牌啦， 系国牌嚟嘅， 唔系嘅一个全球嘅国际牌子啦， 系 啦，佢个商场里面咧，即系佢个铺头喺商场里面嘅，大概咧佢有4至5层高，净系佢自己个。building 里面 系 啦，成个篮球场 喺个铺头里面，即系半场啦。你当半场一个喺个铺头里面，然之后咧，将科技完全融入咗喺呢一个篮球嘅文化里面。成个地板去到天上面都系一个 LED 咯， 系啦。再加埋咧，佢做咗啲咩咧？可能做咗啲 infrared 嘅嘢啦，同人体结合嘅嘢啦。你行嘅时候咧，佢会感应到嘅，会有啲影啊，甚至咧会有啲定时嘅比赛。 哇，几正！ 系啊，即系可能你买完嘢咧，会有啲射罚球啊，或者你要一路走篮啊、灌篮啊、大球啊、传球啊等等嘅一啲 mission 要你做，系啦，有得计分嘅，系啦， 有分之后咧，可能又帮你打下折或者换下啲现金券咁样， 系啦，跟住最重要系咩咧？你知噶啦，其实当你有比赛有分嘅时候，大家就希望可以将自己嘅名字灌录喺呢个咁大嘅 LED wall 嘅上面啦， 被历史记下， 系啦，哇，好犀利！我见到真系。求求中，我讲紧系啲小朋友啊，即系内地系讲紧由一个小朋友开始，已经除咗喺学校去灌输呢个篮球嘅文化，喺电视机灌输之外，其实喺你生活里面都同样地可以接觸 到。要啦，其实成日都讲一句，内地咁多亿人，因为搵几个打篮球出嚟叻嘅人，根本就一定有啦。不过可能过往嘅日子就个培训做得唔够好咯，或者资源就叫做冇咁多啦。咁但嚟紧，我估迎嚟新一个十年，我估中国嘅男子篮球队应该会越打越好嘅。 我估 亦都寄望系咁啦。 我相信喺文化嘅领域啦，即系文化艺术啦，甚至体育嘅领域咧，我都见到其实。整體係上升緊， 一定啦，同埋嚟緊上海都擦下邊球啦，杭州亞運，即係蘇杭上海好鬼近噶嘛，大家都知道。咁你9月23日就杭州亞運啊，咁啊有多啲啲叫做體育嘢會發生啦。 咦，你有冇份要講下咁啊？ 少少地咯，少少地咯，少少地。 好想睇啊，其實 係啊，不過PC， 我想問下點解你又唔多打籃球，但係呢個籃球嘅嘢會喺上海吸引到你咧？我知道你喺上海嘅行程都非常緊密噶，你留喺上海都唔超過24小時嘅場次啦。 係啊，我其實嗰日係星期五咧。夜晚機啦，去到嘅時候都已經凌晨嘅時分啦。 係 係啊，跟住就同咗個朋友去咗食個燒烤。燒烤嘅呢個 可以分享下。 係啊，燒烤嘅感受又係完全唔一樣啊！以往咧，大家可能食燒烤咧，都係講緊你會有張紙啦，點緊哦，你食啲乜嘢啦，然之後就煮好， 或者嗰間全國店啦，咩屋咁樣，咁你食嚟食去都係嗰一間，嗰一間有咩食，你咪食乜嘢咯咁。 係啦，咁今次。次咧嘅分別咧就係將生嘅一啲肉咧，或者你點嘅 order 嘅嘢咧，全部都係未煮熟嘅，就擺咗喺你旁邊。然之後佢會問你，你想自己烤啊，定係佢幫你烤？個烤爐咧係全自動嘅， 係 會咧會係轉住啦，嗰串嘢係 keep 住轉嘅，跟住然之後咧。食得嘅時候咧，佢就會話俾你，即係呢個已經可以食啦，甚至佢可以幫你煮埋，即係佢喺你隔離，你睇住，然之後幫你煮。貼心嘅程度係咩咧？嗱，佢喺你面前煮咧，一定會好熱啦。係 啊， 佢直情有個 ice pack 咧，俾你貼住個頭，驚你熱親。哇，呢個體貼嘅程度， 即係你發燒用嗰啲。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 幾得意喎！ 呢個係已經係講緊除咗飲食嘅文化之外咧，係你親自去玩樂啦，跟住佢亦都貼心到去喺你嘅周邊裏面都協助你啦。 呢個都係好重要嘅。點解你話過去嗰兩個月啦，咁多香港人翻到灣區入邊消費咧？因為除咗質素高之外咧，成日講 CP 值高咧，其實個 service 真係做得好好。有一樣嘢香港咧，因為個外在環境未必真係做得到。你話如果每一張台凍一個人喺旁邊幫你烤肉？边度得啊？你谂下喺香港人嘅成本、人力资源嘅成本就最贵嘅。 不过咁又咁，我哋睇翻咧，其实大家可能饮食文化之外，除咗食啦，除咗服务之外咧，能够自己亲身有得玩咧， 都系一个体验， 都系一个体验嚟嘅， 都系体验嚟嘅。我估 PC 都系啦，自己又烧下，人哋又帮你烧下啦，即系上到去嘅时候咁啊，埋单都唔贵啊，系嘛？我好耐冇去过上海啦， 真系唔贵。 我有5-6年冇去过上海，上海有咩变化？我想问。 哇！如果我可以话你作为一个， 即系虽然我哋节目叫湾区生活一小时啦，但系都同内地接轨。即系我估好多香港人都旧时都成日上上海嘅咁样去食买玩啦。咁但系随住疫情嗰2年多嘅时间咁停咗之后，甚至乎香港都好多上海人系即 佢哋係香港好多人係祖籍上海㗎嘛，其實 係唔知係我 係啦。咁所以 that's why 係大家都冇回鄉咯。過去嗰幾年 冇錯， 上海變化 好多年冇翻過，大概六至七年冇翻過上海。 係， 但我完全感覺到咧嗰、那個你如果喺香港生活開嘅，你上到去完全你係唔會有任何覺得適應唔到，反而仲有好多嘢食啦，即係完全可能係你灣區裡面未必揾到嘅一啲食物。 係。 即系例如我哋去咗食一个叫做呢个蛋黄嘅千层 蛋糕， 蛋糕 哦， 系啦，冇错，劲 系啊， 系啊， 做咩我都识啲嘢噶， 系啊，哇，好食，真系估唔到啊！跟住另外就去咗一个排队店啦，去咗食一个 网红店，网红店 系啊， 佢嗰啲小笼包咧，小咩小笼包仲 咁，梗系必须要食嘅， 仲得唔得啊？仲得唔得啊？ 又得喎，系啊，同埋记住，如果大家想大班， 有两间噶嘛，有两间噶嘛，蟹粉小笼包啊， 系啊，我就食咗蟹粉小笼包嘅，亦都带一啲翻嚟啦，有品尝。 我有依家有叫做爱葵式啊，系咪？ 佢有分两种嘅，一个就系如果你平时如果你喺翻当地嘅话，就梗系拣啲唔冰鲜噶啦。 系 咁，你我哋要上飞机要等嘅时候，咁梗系带啲冰鲜翻到嚟，诶冇问题喎，竟然。 哦，咁啊幾好啊嚇！咁呢個就係、是、扯遠少少啦。咁啊 ，PC 喺上海嘅體驗啊，轉個頭咧，我哋翻去灣區同埋香港嘅結連啦，想同大家咧講下今一屆嘅香港單車節。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好啦 ，PC 同你讲下单车呢样嘢啦。咁啊，翻到内地有冇嗰个二维码嘟下嗰个共享单车爱嚟用噶？ 系有嘅。 系特别喺深圳咧，有阵时咧，你点对点咧，有啲 系好方便 嘅。有啲民众咧，即我自己出入开，如果深圳多啲咧，就系前海后海啦。特别后海系我自己觉得几好嘅。多好嘅嘢食啦，而咧唔系好多网红店啦，唔系好多香港人啦，咁、你成件事舒服好多嘅，其实冇即系会展中心站嗰啲咧咁多人，哇真系人流涌涌咧，搞唔掂啊！ 嗱，我谂大家可能会翻到内地咧去玩嘅时候咧，好多时候都系直接打车啦，即系打出租车啦，或者网约车啦咁样。系啊，但系其实咧有好多景点咧呢一类型嘅车咧都系停唔到嘅，或者要塞半个钟头一个钟头，可能短短嘅距离里面都已经要塞好长嘅。 所以咧单车系帮到手嘅，共享单车，即系譬如成日话睇日落最靓就系深圳嘅人才公园啦，即系深圳湾嗰边，深圳湾一号附近啦，咁嗰度 有个好大嘅摩天轮添。 系啊，咁嗰啲位就系 for 大家去叫做睇日落啊，或者踩下共享单车咧，两口子咁几浪漫嘅、天气好可以提供一下。点解无端讲单车咧？嚟紧咧，亦都有香港单车节啦。今年咧单车节咧开放咗啲名额咧，就系俾一啲大湾区嘅好手咧嚟到香港咧一齐斗车嘅。哇，咁啊，真系做到个 添加咗好多 文化嘅交融喺当中咯，系咪啊？咁啊，我都应该会参加嘅。 劲、啊，我哋记得 三十 km 啫。 呢个节目其实我哋已经讲过三年啦。 系啊， 呢个香港单车节。 系啊，我每年都会参加。 系啊，今年有啲咩特别啊？ 今年三橋三隧咯，都係環完基本部就踩翻青馬啦，咁啊又踩翻呢個吸水門啦，咁嗰啲景緻係好靚嘅。不過咧，每一年都要提大家噶啦，你唔好以為平時咧踩開普通單車路嗰啲人可以去踩啦，咁佢有個單車測試嘅，咁你測試成功咗咧。就先可以參加嗰個單車節嘅。 依個測試有啲咩要求咁？ 首先你要喺特定嘅時間完成一個公里賽啦。第二咧，你識得閘位掉頭啦。即係同你泊車差唔多㗎。係。即係如果你繞唔到個雪糕筒，掉唔到頭咧，就好麻煩嘅。咁、因為你原來連基本轉彎嘅技能咧都唔得嘅。你係好容易炒車，其實咧每年單車節咧都有少少意外嘅、就係有啲單車好手咧，即係勁嘅就固然之係勁啦，但更加多係唔能夠量力而為啊！即係你其實手車唔得咧，你就挨挨碰碰啊，或者根本冇練習開咧，其實單車可以係危險嘅， 係冇錯。 所以咧，大家要 full gear 啦，麻煩嗰啲頭盔要戴好啦。如果有啲護腕，你驚受傷嘅，完全係 OK， 完全需要嘅。同埋咧個過程入邊，如果你唔能夠達標咧，佢後面尾隨咧有架車咧會載你走噶啦。即係如果你慢過呢一架車咧。sorry 啦，你上翻车先啦，咁样。咁今年单车节嘅名额都增加咗好多啦，咁亦都多咗好多呢啲大湾区嘅名额啦。我自己有期待咧，同你讲咗几年咧，都话翻去珠海踩啊嘛，话珠海嘅单车步道咧系成个湾区入边基本上数一数二好完善嘅、可以城市游嘅一个单车步道咯，啱唔啱啊 ？PC 系啊，我哋搵日要翻去踩下， 系咪啊？ 冇错， 但系你又嚟紧又讲车，讲车北上，你PC 都会带我哋。 哋北上啦，有呢个超爽自驾游嘅，咁啊，近排拍到咩地步啊？ 喂，我琴日咧去咗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啊！ 我琴日啊， 系啊，因为其实 keep 住都拍紧嘅，所以大家可能一路睇嘅时候咧，可能我一路都拍紧，俾紧啲好新嘅资讯大家。 嗯、 我琴日咧就去咗一个客家村，系、哦、深圳嘅十大客家村之一。 我有听过、哦，个名叫咩名啊？呢、這个 系。个名咧就 乜乜古城咁样， 系古城嚟嘅，系啦。呢、這个古城咧，其实咧就喺观澜附近嘅。 哦，叫观澜古城啊，就 其实咧系以前咧叫做大水田村啊、 哦。 以前系大水田村，而家咧就变成一个版画嘅基地啦。 哦，即系入边最大嘅手工艺品咧就系版画啦。 系啊，冇、 okay? 错。 哇，原来喺观澜嗰边 特别之处咧、哦，因为从来我自己会去睇客家嘅嘢咧，就又会去开屏睇啦。系啦，因为里面有可能有一啲雕楼啊咁、样。我估唔到我喺深圳见到雕楼。 哦，真系啊！ 系啊，跟住最重要，我喺深圳里面可以感受到呢个叶问嘅功夫。 哦，点解嘅？ 系啦、啊，因为咧，其实咁嘅，我哋个节目啦，就揾咗个咏春师傅咧，同我哋一齐分享啦、哦。因为我哋个客家村，亦都深圳里面有好多客家嘅文化，所以我哋喺深圳里面体验咗呢个客家嘅文化，睇到呢个雕楼啦，睇到里面一啲成个村落嘅一啲，系可能一个宗祠啊等等啲古屋系点样。 我有学过两三年咏春嘅，所以要讲翻咏春唔系客家嘅，咏春系咏春系嚟自佛山嘅， 冇错， 应可以咁去讲啦。即系你譬如睇一代宗师或者你中意睇叶问电影，你都知道佢出处一定系广东噶啦，咁样咁啊，由一位女士创立嘅咁样，咁啊再帮大家翻查一下咁样。咁但系即系呢啲都可以，大家叫做翻到内地嘅时候，除咗食买玩，就可以认识下深而更深嘅一啲文化体验啦。好啊，今集咧同 PC 讲住咁多先，下集咧再同你倾偈啦。唔该晒，拜拜。 唔该晒，拜拜。 能找到，挨过去，能教你骄傲。